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周五的晚上，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正在为您直播的数码单元，每周五晚上志向生活，欢迎大家，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评论员黄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去分享一下，在这样一个双节之前，这个长假就要来了，所以呢，我们外出旅行当中应该准备带一些什么样的好科技产品在身上才行哈。来，先欢迎一下黄浩。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们去，也算是展示一些除了那些个手机啊拍照的功能之外的一些个软件方面的内容，对吧？ 分享一些新的物件，然后还有新的你可以用什么样的软件来帮你增强你的旅途中的一些用途。 而且一般要过节了，是一个特别好的借口，可以让自己啊下单买几个 买点东西， 一两个新的 购物车是吗？ 哎呀，真是过节了吗？这是两个节，你说不给自己买点新东西吗？ 而且一般有些单位会在节前就提前把下个月工资发了。 你们单位吧那是？ 我认识很多单位都是这样子，比如说我的单位是某5号10号发工资之类的，他就直接在那个节假日之前就发了，然后大家其实员工非常恨这样的发钱方式，也会导致那个月到后面对对就非常的捉襟见肘。 而且你的钱已经发了，下月来了你就好好干， 下月只有账单了，没有钱了， 下月会发现好像等很久才会发工资。 哦，真的哈，那下一个月真的很艰难。 对，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反正我们目前来讲，反正 不是理财节目， 反正目前是有钱的，可以购置点一两件吧，自己心仪的或者看了好久的全新的数码产品。 没错没错，但是如果这个除了数码产品之外，我们还可以呢在这样的一个23号和24号我们中秋假期当中呢去感受一把现场的音乐节啊。这也是在这个易车 Running Shark 流行电子音乐即将会在北京的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开演了，现场将会有李宇春、华晨宇等多位的流行巨星震撼表演，也会有像是著名的世界级的百大 DJ 啊 Nevro， 还有像是 Carta， 还有像是 DJL 等等的这种顶级 DJ 们能够掀翻舞台，马上登录大麦网立即购票即可。 好，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有福利了啊，到时候可以到现场看一看。其实我们也是参与其中的，好像 对对对，我们都会有记者的前方进行报道哈。 对， 特别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全新的过中秋节的方式哈，不只是在家吃月饼赏月，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气死我了，这个后边电音节给我噎回去了。 他变了个不一样，就把你给噎回去了， 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想在延庆对吧，这个比较光污染会少一点的地方， 对， 所以说那个地方看月亮是没有问题的， 空气还特别好，而且去趟郊区呢，吃一吃农家饭，逛一逛电音节，而且还可以带小朋友出去哈。 这是什么搭配啊？吃农家饭，逛电音节，还带小朋友，不能喝酒。 我们就是上可讲究，下可将就的。 我的天哪！ 这就是我。 好嘞，那当然我觉得还可以干嘛，还可以带上一部你新买的这个 vivo 的 X23 超广角，拍拍整个电影节全景。 什么时候有啊？ 然后呢还有可以带上一下这种带有长焦功能的，比方说是华为的 P20 Pro 啊，哎，3倍5倍变焦拍拍月亮， 对， 都是可以的一种选择。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恰巧要跟大家聊了，就是出行的时候您带的哪些产品出行比较方便，还可以少带几样，可能一样顶好几样。 对， 我们今天正好是带了一些这样产品，而且比较好玩的是，其实我们今天推荐产品大家放心哈，都没有那么贵， 就 是 不是让你一下子去买一个，比如说最近就是佳能新出那个专微嘛，很多人很心水那个，我们今天不推荐那个东西，那个太贵了， 会去买个锁6万回来。 对对对对，不会。 我们今天基本推荐的全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然后呢实用性比较强的数码产品， 没错， 触手可及。 哎，那今天要推荐的这个第一个产品也是新鲜的资讯内容哈，来赶紧先关注一下小米的情况，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看一看。潮流风向标，我们的资讯单元第一条内容关于有便宜的也有贵的，小米在这个成都啊发了新产品了。来看一下，在9月19号的下午时候呢，小米他们在成都办了一个发布会，推出了小米8青春版和小米8屏幕指纹版两款手机，但这差价有点大哈，分别是1399跟3199。 我们俩刚才还在讲 一下， 报一下， 对，哎，这个跨度有点大，说实话。 就这么简单，也没抖心的。 你今天也病了。 好，那就我来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它俩差别那么大。其实我们可以配合着现场的图片一起来。 好， 现场我们有来自现场的图片， 没问题。看看现在第一张图片的是发布会现场小米这个屏幕指纹版。 其实我们知道小米早前推出了一款产品，是它的所谓的叫做透明探索版。它后面是来过节目当中哈，它后面是那种半透明的一个材质，然后呢很有科技感， 金属部件全部相当于看得见的。 但它其实 电池、啊， 但它其实不是真的，因为它是 装饰性的。 它有一部分是真的，有一部分是装饰，但那个电路板是真的电路板。 嗯， 它只不过是把装在的反面、啊，很多很极客很喜欢那个风格，就是大家觉得非常的哇哦，就是觉得很有那个范儿，很有极客范， 很有那种工厂感。 对，就工程感。 既然是屏幕指纹版，咱先说这贵的， 好 不好？ 贵的 1199。 对，它是这样子的。之前那个叫做透明探索版的价格是3699、嗯。然后呢，其实呢，这个屏幕指纹版就是把这个就是透明探索版里头最不容易量产的那个部分 ，3D 结构光给拿掉了。因为 3D 结构光一来其实很影响产能，大家经常抱怨说，哎，我这么喜欢，因为3699其实对很多朋友来说价格也不贵、嗯、那个产品又很具有一些纪念意义，因为正好恰逢当时小米上市，咱们节目中也播报了这条新闻，然后呢它推出了一个就是它的8周年的纪念款的产品、嗯、结果呢又是纪念款又是限定款，然后又有 3D 结构光这么一个不太好生产的元器件，所以搞得整个的就很难产、嗯、然后呢小米说，那大家喜欢这么版本的话，我不如把那个比较难产的部件拿掉，那我把 3D 结构光拿掉，那么它就会有这么一个屏幕指纹版。因为大家可能通过比对之后发现屏幕指纹是一个现在更流行的一种方式、 嗯、 那么配合，因为它前置其实仍然有这个红外面部识别这个功能、 嗯、 那么这个价格也下来了。那么比如说像6+128的版本就是3199，那么8+128版本就是3599、 哦、 这个价格其实也亲民，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今天就已经开售了一个产品，很容易买得到，就是不再属于那种要限购啊、哦、要这个排队啊的那种状态、 嗯、 所以其实这还是一个真的比较不错的一个事情、 嗯、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情况。关于这样他们新特性方面，虽然没有这个 3D 结构光，他们也依然支持 AI 的一个美妆的一个裸妆的美颜。 对，它是支持两个，一是支持红外的那个面部识别功能，它红外、嗯、二它支持这个所谓的 AI 裸妆。这个小米经常会创造一些新的这种词汇，比如说微整形、哎、美颜啊，这次直接叫裸妆美颜，目的什么呢？就它真的给你美颜了，但是你看不出它美哪儿了。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手机拍出来照片，你分享到朋友圈去，哎呀，你开美颜了，哎，这个。一看就让你看 好心机，你看、 嗯、 你还开美颜， 而这个就是让你看不出它开 美颜，这个真的看不出吗？ 美了一些，对不对？ 就是 它的看不出这三个字背后应该富有很大的深意哈。 对，就是 看上去好像 哪里比较自然， 微微动了一下。 可能首先是这样的，在脸部的结构方面没有大动，但是在光啊，还有皮肤的磨皮上面是有一些变化。 对，就是看上去让你感觉比较自然一些，就是不会让你看，因为包括你像很多人做微整形手术也是很容易让人看到说，哎，你的这个脸庞是明显被打过针的，明显隆过鼻的，明显下巴是做过的。但有的人其实你会发现这几年他一直在变。变了哪儿你也不知道，但是觉得这个人的脸呢看上去还是挺自然的，因为 变好看了。 对，有一些明星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哎、 就是你看了看着觉得他好看了，但是呢你觉得他一定整了，但你不知道他整哪儿了、 嗯、 他想达到是这个效果， 嗯， 特别好， 就是 氧气妆容、啊、 就是比较高档的整容医院跟比较廉价的整容医院出来的效果， 嗯， 就是定制整容医生和洗剪吹的区别嘛， 差不太多、嗯、但是就简单粗暴一点、就是、 对对对对对、嗯、你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其实 今天就是自带的一个是手动美颜效果，对 我跟你说这眼睛框太有效果了， 特别的 那个把脸给变 小 了， 对，而且它不但大，而且把我就是因为过敏我整个脸肿起来，现在这个眼眶一带哇、哦、简直了，我自己爱上了自己 我跟你讲，因为它还把你的两边的头发给撑起来了、 哎、简直就是完美。 所 以后你也带着眼镜框来上节目， 我特意把出它的片儿， 而且特别的知性 啊，真的， 对，特别的知性。 其实这不是我的风格，我应该是可爱风的 好，所以其实 继续看、啊、 我怎么最近病好更严重 所以其实这款产品，对，所以其实你看这款产品它其实我们怎么讲呢，就是它就是突出了这么一个自然的功能。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裸照美颜其实不是那个小米八，就是 不是那个 屏幕指纹版的、嗯、是那个青春版的功能。 对，青春版， 青春版其实它便宜，它是用1399的机子。大家对便宜的机子有什么要求？一，其实性能上真的不是最核心的要求， 嗯， 拍照反而是第一要求。 当然， 所以这个机子你看除了这个裸妆AI 裸妆美颜之外， 它前置是多少？2400万的摄像头， 2400万， 跟华为 P20 Pro 同一颗摄像头前置。 哦 哦，同一颗，但是价格可是差出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只是前置，前置， 前置啊。 对，好，后置其实规格也不差，后置跟谁主摄？后置是363，跟谁是同一颗呢？Nex 跟小米8、小米 Mix 2S 又不错、啊， 所以这个 机型哦， 所以这个机子的拍照其实非常的好。然后呢，但处理器可能稍微差一点，处理器是骁龙660比较老、嗯，但是性能也 OK。 会不会慢啊？带得动吗？ 就是X216那颗处理器。 哦，也可以， 也可以。对，你看你玩过你就知道， 对，也可以， 也可以。对， 你也玩很顺畅嘛。 对， 可以。 所以其实你看小米很聪明，就是以前小米我们觉得有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说这些小米之前的产品像6X。嗯，其实用起来很好用，但是感觉颜值上看上去缺点意思。我们这次不知道小航， 缺意思的时候， 对，我们不知道小航去看一下，先给大家看后面的几张产品图。 好， 其实很漂亮，它这次推了一个新配色，叫暮光金。它是一个紫红色到橙色的橙黄色的一个渐变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像七彩璇。 哦，就是那个冰淇淋啊，冰淇淋， 那个 冰 棍， 这张海报尤其的像， 特别像七彩璇。 但这个配色的确是第一次用，它其实是类似于金色的配色，但是以前的金色都是要是那种发乌的金，要么是我们叫什么菜白金、老凤祥金那种配色，所以这种金色的这种配色风格，其实它真的有点像彩霞。哦，就是那个冰淇淋啊，冰淇淋， 那个 这张海报尤其的像， 特别像七彩璇。 但这个配色的确是第一次用，它其实是类似于金色的配色，但是以前的金色都是要是那种发乌的金，要么是我们叫什么菜白金、老凤祥金那种配色，所以这种金色的这种配色风格，其实它真的有点像彩霞。晚霞那种风格， 紫霞仙子来没来？ 哎，对，其实因为这个是实拍，这个不是渲染图。 哎，这个还真不错，而且它后面是镜面的，对吧？ 对，我这有一台真机。 我对于姑娘 来 说， 哎、 快让我摸摸 试一下了啊！ 来， 哇，这个怎么比那个海报上还要好看？ 啊，目前看到 啊，对，因为我是套了原装 下来。 对， 啊， 大家这现在手机像这种便宜的产品都有原装手机套。 你快让我摸摸吧。 好，我把这个给苗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来来来来，苗山赶紧拿到手机之后啊！ 我真的觉得这个好像 你是第一个沾这个指纹的。 我不好意思沾，我把脸这样挡上。你知道我觉得这款手机 好美啊， 真的比海报还要漂亮，对不对？ 好美啊！ 就是它只要1399元，所以我们觉得 这是1399那款啊。 是这样的，1399的版本没有这个配色，有这个配色的是高配版本，是那个6+6+64，因为低配是4+64的1399，那个高配版是1599，这个才1599， 这是1599，你一会儿还拿走吗？ 得拿走。 这个多适合我呀。 对，就这个机子已经让大家觉得它不是一个1500左右档位的一个产品了，就是这是一个小米今年卖相卖的非常好的一 款 产品。 哎，当镜子照啊，直接开始 特别的 清楚，可以当镜子照，可以当镜子照。 而且你知道照了之后吧，你知道你就看不见自己不好的地方，因为它是有偏光的，有颜色，所以呢基本上脸上的油光全无， 就自己骗自己呗，是不是这意思？ 就够了。 对，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你给我哈，啊，哎，成功骗到手， 真是！给你拿去，我已经摸过了。 就会发现，其实它的这个机身的设计啊，屏幕的部分有一点点厚， 但是稍微的 屏幕那个玻璃会凸起来一点点啊。对，这个跟其他的一些做工方面好像不是说是。 但是你要想，这是一部1399起的产品，所以这个机子我们讲就是说，因为这个机子它服务于很多的所谓新零售的渠道，那其实如果在线下卖场摆的话，其实卖相非常的好， 卖相非常好。 你先看到这个机子，哎，很漂亮，这个配色，告诉你多少钱，1399起，哦，这个一台1500多块钱，其实整个的卖相非常好，而且拍照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博眼球的一台机器。 然后呢，它有另外一个配色，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它也有这个在今年非常的流行的一个配色，就是这个。蓝紫色的配色， 对， 对，很多人叫什么极光色呀， 对，蓝紫色也有， 对， 但是这个暮光金配色真的是它第一次有。 嗯， 当然，刚才我们讲到 的 很美， 嗯，我们讲到了那个高端的1319有那个机子哈，啊，也有暮光金，而且那个暮光金的整个的工艺会比这个机子更好一些。 嗯， 对， 所以说， 嗯，谁拿上一款手机哈，一直爱不释手的看背面，然后前面非常嫌弃的一直就没有看过它。 手机其实我觉得到这个目前地步来讲，工艺已经成为了很多的厂商们在 工艺 不断追求的一个标准了。那现在颜色是不断在翻新，连 iPhone 都出来一个这个 Max， 然后这种金色，还有那个 R， 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的配色。 对 啊，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 5S 当时的 SE。 5S 当时最早是出，哎，是5还是 5S 最早出那个？不是玫瑰金，是土豪金。土豪金最早应该是5还是 5S 出的。 那个它就是玫瑰金了，其实就是 不是玫瑰金， 是 土豪金， 就是 直到现在我都是觉得苹果最好的 跟老凤祥金， 就是更加金的那个颜色。 但是我到现在我都觉得这个金色是最好看的。 嗯， 我都 所以你还是更加偏爱于比较浅淡的颜色。 不，这个我现在偏爱了。好好，你真的拿走啊！ 每周都会偏爱， 完全不适合你。你看这么艳丽的颜色，完全和我的今天的道具很配吗？ 就很像你这种唇色哈。 对，就是你看和我哪儿都配啊。 对，显得你牙龈都变黑了， 你说反光，你说反光， 你说我张回嘴，我就要了个1599的， 也不错哈。 我的23什么时候到货呀？ 好， 我们接着往后说哈。 嗯， 其实还有很多的，就是它上面还有很多的特性， 嗯、 我们可以顺着图片往下看。这包括说刚才看到了有一张关于游戏的部分，其实别看它是一个比较偏感觉像女生用的产品，包括自拍那么好，它其实在游戏上也做了很多的优化，有两个部分。嗯，有一个部分呢是这样的，就是它是这个小米就便宜的机子，它是第一个支持所谓的叫做 Vertucam 的渲染的这个王者荣耀。那么 Vertucam 可以大幅的提升它的渲染能力，因为骁龙660它不算一个性能特别出色处理器，如果它有这种 Vertucam 的渲染优化的话，其实比很多传统的老的660的机子玩游戏玩，尤其是玩王者荣耀要更顺畅一些。 嗯， 同时呢，它这个机子的就是小米8屏幕指纹版的游戏性能也是有一定的优化的。那么它加入了之前vivo 的 Next 用的那一套，就是虚幻引擎的引擎级优化。这样的话，只要用那个引擎的一些比如像吃鸡游戏，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 嗯， 所以这个机子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男女通吃、老少通吃的一款产品。对，因为比如说男生你可以选择那个极光色，或者是它有黑色，比如说那个 透明的这个哈， 对，透明这个高配的这个版本，大家很多人喜欢了。然后像这种目光金，因为目光金其实这个看到了目光金，其实是它比较贵的那个版本，就是小米8屏幕指纹版。嗯、然后呢，包括这个比较便宜的青春版都有这个目光金的配色。其实照顾两个人群，因为以前大家一直觉得小米的手机比较偏男性化一些，比较偏这种性价比、什么科技感一些，现在也用这种配色来俘获女性的市场。好，后面其实刚才谈到了拍照部分，这个有三张，我在成都也就随手拍的夜晚的样张，大家知道说， 哎，还有一个拍这个电子表的， 对，我说这个电子表是同期发布了一个小东西 啊、 嗯，这个电子表其实是个智能音箱 啊， 它里面可以直接语音说， 小爱的产品， 对。 小爱的， 它是里面是内置小爱的引擎的、 嗯， 它除了不能听歌，因为听歌牵扯版权跟版权库的问题， 啊、 对它不能听，其他包括说可以听电台节目， 嗯， 可以收听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声读物，还包括说进行各种各样的智能家居的控制，包括说像闹铃，小爱同学帮我定个8点的闹铃，他自己给你定8点闹铃。 准吗？它 是 频率 准，因为它是联网的，它直接跟网络同步时间的。 就是说我们说，小爱同学，你帮我定8点闹铃，它不会定到变成18点闹铃吧？ 它会询问你上午还是下午， 哦、 或者说你说你是上午8点还是下午8点？对，嗯、它会有个自动判识辨识的 会有交互。 对，而且这东西价格只要149元，就很多、 啊、 就摆个在床头，因为它做工其实外观也蛮好看的。 嗯， 对，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接着和您聊。 好的，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眼睛的声音就在。 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继续我们的潮流风向标资讯的单元哈。刚刚我们聊过了小米这几款手机，那当然我们还有几个样张要跟各位来去分享一下的哈。这个样张很有意思， 就是当天晚上在成都发布会当晚在成都的一个随手拍。 好，来先看一下这个在晚上会发现这是在一个楼底下哈， 这是成都太古里旁边的一个，就是一个立交通道 的 一个停车场。 对对对， 这张我之所以我觉得很有代表性，是因为它的整个夜景非常干净，而且注意到、 没有车没有人。 对，而且注意到它旁边有那个高光的那个发光的字。 对 对, 对， 没有溢出。 没错，而且它上面部分那个就是顶灯的部分那个位置，它那种黑色的处理和过度的渐变非常的好。 对， 而且呢，它那关于那种金属质感的反光也做得很到位。 就是我告诉你，这是一个1500的机子，然后 你会觉得很划算。 所以今年我觉得流行趋势是真的，安卓手机厂商真的非常的努力的在把千元机的拍照水准也提起来。可能往年的时候我们说千元机你有没有比较好的拍照体验，你没法说。现在我可以非常负责任说，你看千元机就怎么就还不错的体验。后面还有两张， 而且 这三张我说一下，它不是用了手动模式拍的，它都是开了那个 AI 模式和自动 HDR 拍的。它其实里面有我预估到是它自己开了 HDR 的，所以说你看高光细节跟它的暗部细节都是比较好的。 好的，来看一下第二张，就是一个就是实物啊，一个静物的一个拍照，就是隔着一扇玻璃在拍吧。 对， 应该是个橱窗。 对，是个橱窗。拍它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它里面的色彩的细节，包括 我以为想买这个包包，这个秀款的包包应该是 hold 不住，不管是价格还是这个风格都 hold 不住。 媳妇儿啊，对吧？作为中秋节礼物啊， 这个礼物有点重。 再看一下啊，这个图片啊，非常好，这个细节非常好，尤其它那种包的那种是针织的质感。对吧？ 对， 那个针线像刺绣的东西，非常的细节表现非常好，而且你还隔了一扇玻璃，这种玻璃的清透程度可能也不错啊，导致你拍的也还是不错的选择。第三张 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场景。 嗯， 注意看旁边那个叶子，其实你看那个叶子，其实如果一般来说的话，因为我当时同心拿了另一个手机哈，然后就是那个叶子就没有这么亮，而且呢，他注意到旁边那个高光部分，其实原来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整个爆掉的，但是你看现在基本还是看得比较清楚上面的一些图像的。所以这个机器我觉得是真心在1500左右，差不多是最近上市的一些产品里头拍照相当不错的一款。 你看看， 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机子，就是如果你想买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要讲求说消费要求真务实嘛。那如果不是要求特别高的话，不是说我一定要买一个几千几万，像今天 iPhone 10那个 S 对1万多，其实如果你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这个机子我觉得从上到下能够很好的满足你的需求。 是的、 这个要真感谢咱们的国产手机厂商， 1000多块钱对吧，你就可以满足一种日常的手机需求。而且很多人会说我们特别喜欢去经常换完以后玩新鲜的东西，所以说你这种1000多块钱的买手机，你可以一年换10部才10000多块钱， 不是那么的心疼哈。 对，而且这个机子要跌价也跌不到哪儿去啊。 对， 就是不会出现说买了个10000多的机子过2个月跌2000，哎呀心疼啊，这个机子怎么跌都不会跌到2000，因为都还没有2000贵。 对对， 所以就为什么有很多的小米的死忠粉的原因。 对， 就是用小米的人就是打死都不会换别的，而且家里所有的家电跟着都姓了米。 对, 对、 我还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从他买了第一部小米手机之后，开始一个一个的换成小米生态链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包括从这个 音箱 他这个 小爱同学啊，包括说像尤其是他们家像那个 大家电都换成小米的了， 包括像那个有些这种的细节会非常的好用，比如说像这个像这个就是扫机器人啊，和这些物联网的产品其实非常非常的好用。 哎，我们刚刚有一个电话进来，会发现这个铃声很好听，很清脆。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改了， 喇叭也不错。 对，他今年改换了他的铃声的风格， 嗯， 而且呢，其实就坦白的讲吧，我觉得这个机子是一个整个非常均衡的一个产品的小尾段， 嗯， 均衡非常重要，而且还是那句话，卖相非常好。 好，对，来关注过小米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第二条的内容哈。关注一下，这个是提到了青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坚持。啊， 对， 这个 同一天的另外一个发布会，因为小米其实是在成都发的发布会，然后呢，这家厂商魅族是在北京开的发布会。 看看发布会的现场情况。 好，这次其实是发了一共有1、2、3、4个新手机，两个耳机，一个移动电源。 哎呦， 这是魅族大概这么多来发的产品 最多的 一次 了啊！ 看到的这个先，首先是它，就是我们节目分享过，它之前发了一款性价比很高而且颇受欢迎的一款产品，叫做16。 嗯， 然后也是今年魅族今年是16年，然后它今天发布了一款16的，这是它的新配色的版本，其实有点像蓝绿色、湖蓝色的那种风格， 嗯， 这是它的一个新配色，因为之前魅族的产品可能就是黑白色比较多一些，尤其是它之前有个配色叫汝窑白，就是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陶瓷叫汝窑的那个白色，然后呢，它给了这么一个，比较受欢迎，那么这次它是也做了一个湖蓝色的那个蓝色的配色， 嗯，另外看到我们刚刚看到有这个魅族的 V 八， 对， 这个颜这个又是一款新机器了， 对，我们来评点一下，它有三款产品哈， 对，刚刚就是。16 其实是上次发布的产品了，不是这一次的，这次只不过发了新配色， 嗯， 也是2698元，这个版本会贵一些，这版本是会贵到2798元。它现在这次发布了另外三款是全新的手机，是魅族 16X, 多了一个 X,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降档的产品，它跟16的相比较是什么呢，它的整个的机身由玻璃变成了金属的机身，但是有很多种多彩的设计，有黑色呀、汝窑白、晨曦金这三种不同的配色， 嗯， 然后呢它的处理器由骁龙845变成了骁龙710，但是全套都是6G 的 LPDDR4 的内存，所以规格其实是很高的， 嗯， 注意它的拍照规格非常高，因为直接它有两个规格非常高，一它是直接把16上那个摄像头拿下来了，是什么摄像头呢， IM380 华为 P20 同款， 嗯， 它的其实拍照当然比我们手上这部小米8青春版还要更好一些， 嗯， 因为它价格会更贵一些。除此之外呢，注意这个2000出头的机子也有屏幕指纹了。 哦， 市面上最便宜的屏幕指纹手机就是魅族16X, 价格是2098元，6+64G 版本和2398元，一个是6+628G 的版本。 嗯， 好，这是 16X。刚才想提到的那个 V8 是一款前缘机，哎，大家要问了，魅族的前缘机不是叫魅蓝吗？ 啊，对，以前是这么叫的。 好，现在没有魅蓝了， 魅蓝了， 统一到魅幕指纹了。 哦， 市面上最便宜的屏幕指纹手机就是魅族 16X, 价格是2098元，6+64G 版本和2398元，一个是6+628G 的版本。 嗯， 好，这是 16X。刚才想提到的那个 V8 是一款前缘机，哎，大家要问了，魅族的前缘机不是叫魅蓝吗？ 啊，对，以前是这么叫的。 好，现在没有魅蓝了， 魅蓝了， 统一到魅族了。所以 V8 是一款千元机，当然配置上比较一般，大概跟红米6 A 是一个同样的一个规格， 嗯， 用的联发科的 P22 处理器。然后呢，但是呢，它的好处是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图片了。其实如果我就给你看那个图片的话，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 千元机， 对，就是它在千元机里算比较高颜值的部分。当然我们性能上可能不能要求特别多，啊，它的性能上就属于够用。啊，还可以。 我们看到一点，它的屏幕的比例尺寸，包括它机身尺寸，并不是我们很流行的什么18:9，它是一个比较 它是18.5:9， 它是比较稍微胖胖的感觉，有点宽宽的感觉。 对，它这样的就是它的就是魅族是一直坚持在我们说要坚持呢，它的旗舰机16和 16X 都没有用刘海屏， 对，都用的是全面屏。 嗯，对，人家说市面上允许有那么多像 iPhone X 的产品，你总得允许有一两个像三星的机子吧？ 嗯。 它其实现在看上去有点像三星的 S9 或者是 Note 9的那个风格，但它可能更像 S9, 因为比较圆润一些。 嗯嗯， 好，我们说到那 V8 这个产品呢，其实魅族你想想看，它现在呢，虽然我们讲魅族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它的整个产品的销量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呢它也需要进一步的向普通用户要市场，所以它也发布了一款刘海屏的产品，叫魅族 X8。 X8, 对， 这个 X8 是一个刘海屏的产品，但是它在后背上，你看它跟前面两台产品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完全保持的这种竖向中置的设计，没有用什么就是像一般的手机一样左置啊，或者是这种横置啊，这种没有用。然后呢，但正脸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小刘海屏的产品，但这个机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一处理器是什么？是骁龙710处理器， 嗯， 有4+64、6+64的不同的等等的不同的一个版本。然后，它的屏幕分辨率是刚才讲到的18.5:9的6.2英寸的定制化的屏幕， 嗯， 注意它用的也是 COF 的工艺， 所以你看他的整个的边框其实是 非常窄， 窄下巴也很窄，比很多刘海平的机子下巴要窄。然后呢，他的用了一种新的工艺叫做亮瓷堆栈工艺，其实也是玻璃材质哈，但它其实不是陶瓷，但是有种陶瓷的质感。 嗯， 它有三种配色，一种是亮黑、玉白跟幻蓝色。然后呢，最高是有一个6+128的一个内存组合的方案。注意，摄像头用的是362。也就是363的前身，规格上其实跟363差不太多，所以它的拍照也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它的价格非常的不错，1598起，是现在目前市面上最便宜的骁龙710的产品。所以你看，魅族这里创造了两个最便宜，魅族16X 是最便宜的屏幕指纹手机，那么魅族的这个X8 是目前市面上最便宜的采用骁龙710处理器的手机，就魅族开始重走一个性价比路线。 对，所以就是说你看到其实之前的时间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魅族它的就是好像我们很久没有听到它的一些新鲜的动向了，所以好像人们快要忽略掉这个品牌了。 这次就发一大招，一下子给你来了高中低档三个，因为有段时间 它每次都是这么发的，是不是？ 不是，它以前都是每次只发一个产品，小航应该有印象，就是每次 只发一个 ，然后可能再顶多再带两个，因为魅族 周边的东西。 对，因为魅族其实我一会讲到，它是才发了耳机，魅族其实就是声学部件啊，耳机啊什么这个东西做的还挺好的。 来看一下吧， 好， 耳机的情况啊， 这次发了有两款产品哈。这款呢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产品，它之前有个非常热卖的一个蓝牙耳机，运动款蓝牙耳机叫 EP52， 大概是不到300块钱，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外观也颜值也很高，做工很好，音质也不错。这次呢，它乘胜追击发了个 E52 Lite， 就是一个更便宜的一个版本，然后当然就没有什么防水的什么功能了，就是比较基础的功能，但是呢，价格非常便宜，只要129元。 对， 因为这个档位上，说实话，能买这种紧挂蓝牙耳机的产品，好多是那种你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山寨货。除了小米品牌之外，可能市面上其他的牌子真的不多。我们讲就是成名的品牌里头，你在京东上能看到很多你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牌子， 没有听说过的一些品牌。 对，就是各种各样奇怪的三个字母组合的。 嗯， 甚至我看到那个有卖场头有 JPL 的，就是类似于 都会在拼夕夕里面常见。 对对对，就类似这种产品。但是你看，就是像魅族这样的品牌有这样的产品，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人他可能不需要多好的音质，但他可能真就需要一条耳机，因为现在很多耳机也没有这个3.5的耳机口，他需要一个蓝牙耳机，他觉得100多也就够用了。那其实这个产品我们预估会是一个爆款，因为说实话魅族对于这部分用户来说它还是个大品牌。好， 对。 然后除此之外呢，也出了一个移动电源，这移动电源也是非常 exciting， 非常 exciting。 对，它是18瓦，它有18瓦的快充，双向快充，然后呢1万毫安时的容量，而且它有两个充电口，能给两个设备同时充电。 哦， 价格只要79元， 这个非常良心价了。如果当时要是像华为那种充电器的话，1万毫安大概应该要过百了。 华为大概是在149的价格，荣耀、华为都是一家。 对 对 对。 其实魅族之前也有那个过百的充电器，只不过那过百充电器它现在有一款在卖，苗山可能会喜欢，小黄人的限量款。 哦， 它是拿了小黄，对，它是黄色的，然后上面也做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卡通的人偶形象的一款。然后那个是那个的充放电功率更大一些，是24瓦。那个会更贵一些。当然其实这款产品觉得真的非常的务实，就是因为我之前，而且是这样的，因为魅族在早期产品里头用的充电快充的协议跟现在的新品不太一样，所以这次新版本也支持了现在新机的快充，就是以前的老的移动电源可能还不支持现在魅族的新手机的快充。但是现在它已经是双向都支持了。 但是其实这次魅族它不还有一个 one more thing 是吧？ 对，这可能小航 魅族的这个 Life 15。 对，啊 ，Life 其实是它之前发布了一款这种自动铁的耳机，我们之前听过，而且说实话做工也好，就是你把它标抹了，你打一森海塞尔，那绝对就是哇，真好真好真好，你懂吗？就是那个耳机做的真心的非常的不错。 对对对对， 而且它是可以可换线的 MMC X 的可换线的一个设计。小航肯定很知道这些可换线设计的一些重要性，而且甚至当时他出了一条599元的专配的线材。 他这回就看他这个价格是1599的情况， 对， 它是限量的一个东西。 对，他这次是这样子的，就是一 它外观做了变化，它做了一个四层的结构，然后呢，而且呢，这个它重新优化了里面的一个无源分屏电路，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四动铁，一旦牵扯到多单元的话，就有分屏电路的部分。而且它这一次呢，它加入了一枚阻尼器，然后呢，它目标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像这种动铁耳机，有的时候就是普通的手机推 不开动， 对，这次是为了让它让手机也能推得比较的轻松，所以优化了小推力音频接收，比如说像这种，因为现在还流行一种产品，就是那种所谓的双向蓝牙的迷你播放器。那个东西其实很小，它音质肯定比手机好，但是可能又不能像大的播放器一样的，就是那种比较大个播放器一样的音，就是推力那么足。 对， 搭配这样的产品的话，它也能获得一个不错的一个音质，而且线材的部分也有一个升级，用单晶铜5N的线材。其实很多发烧友会对这些名词比较的就是了解哈。它的价格是1599元。 对，所以你看到这种情况给到我们，就是会发现啊，这个一条耳机还是一部手机， 对， 这个价格类似啊，你怎么选？就是当然这个面对着完全不同的人群了， 当然就是你能买这套耳机，你要对得起那个耳机的话，手机起码你的音频规格都得是 NEXT 那个规格，你可能才觉得能对得起这套耳机。其实说实话，有很多现在市面上国产的很多千元，就是1500到2000、3000档的国专，其实配这个耳机还是一个蛮好的选择。而且注意啊，这个耳机是带那个线控的，是可以有麦克风的，所以它其实是本意上是为手机产品所设计的一个高品质的耳机。 非常好，到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款耳机能够给到我们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四动铁的体验哈。 对，因为其实我之前听过，对，其实我之前听过整个的调音呢，就是它这个条耳塞的音染很少，就是比较偏监听向，然后呢，就是属于那种声音非常规矩的一条塞子， 我喜欢。 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塞子的素质非常非常好，因为它其实魅族低端产品里头，就是不是低端，就是比较便宜，像它有之前有一条叫做这个 Flow 的一条耳机，它就强调它 bass， 就是有那种活力的感觉。对，那这条其实是相对比较监听的产品。你看它是会在不同的档位上去做不同的选择，那条产品就比较流行，那这个产品就比较的有专业向的一些风格。 太好了，我们继续看看我们的资讯啊，刚刚关注过了这样一种坚持之后，我们再把目光连接到另外的一个上游的一个企业当中。 其实这个事情跟声音也是有关系的。 哎，对， 就在今天上午哈，离咱们这不远啊，我就是刚从王府井能过来的。他们在王府井开了一个这个媒体活动会， 他就在那儿的时候人丢了是吧？ 对，那忙的不行。对， 然后呢，这个他是做了一场媒体活动会，其实主要是告诉大家两件事情。大家心目中的高通是干嘛的？是做手机处理器的。 处理器的。 但其实这只是它其中一小部块业务。 对， 它还有很多的业务什么呢？比如说物联网芯片，WiFi 芯片， 它做好多的芯片。 对，还有包括最重要的是，大家想不到，音频的部分，高通是目前全球蓝牙芯片 number one。蓝牙音频芯片 number one， 所以就是很多的厂商他们都要去高通采购蓝牙芯片， 对， 就对了。 好，我们正好可以看着图片，因为这组图片比较多，可以顺着图片讲。好，他首先讲的是他的物联网的部分，对，他提出的是一个物联网的无缝体验。它里面其实援引了一组数据，中国现在的消费者，我看一下那个数据哈，大概是有60%以上对于什么不满意呢？对于自家的无线网是不满意的， 才60%啊？ 他做了个调查，他无线网 我就不满意，你满意吗？你家的？ 我们家还好嘞。 你呢？ 我没有 无线网。没有 啊、哦？无线网有。 你家没有 M WiFi 吗？ 但是我那不是歌华的吗？ 那也是啊。 啊、哦，那也 算啊。你就说满不满意就好。 满不满意啊？ 不满意。 对，你看，还、哎、差不多。你看三个人，两个不满意， 六成多 ， 对 吧？是，其实这样子的。 你们俩都满意啊？ 我不满意。 他不满意，我觉得还好，因为我 你满意啊？ 因为我们家的、啊，因为我们家钱花的比较贵啊，那个路由器就接近小1000呢。 他也不便宜啊。 我那路由器要1000多块、啊， 对，而且潘伟哲还上他们家调试过，是不是？ 我想的不行，发现不是路由器的问题，是光猫的问题。 哦，是猫的问题， 是联通那个整个送的那个光猫不行。 哦，那光猫不是这个讨论的范畴。其实大部分对于无线网是不满意的，问题在哪里？它有几个问题哈，一，覆盖不好。我到哪儿去没信号了。二，如果家里头现在有些用户会用那种多组网的方式，发现他们的切换是有问题的，我去了那个另一个路由器在的空间，结果你还给我连在老路由器上，新路由器切换不了，还自己手动切换，那个其实是一个很要命的一个事情，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其实大部分的用户对于家里的用户的这个网络是不满意的。而且呢，随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中国人居住环境其实这两年发生一些变化， 对呀、 包括说对房屋装修， 茅草屋已经到了这个砖头屋了。茅山已经成砖头屋到茅草屋了。 我已经大 house 了、 啊、大 house 了，对不对？住楼房了。 对， 就是比如说建筑结构的改变或者装修风格的改变都可能影响到你家的整个的一个就是 WiFi 的信号的部分。所以高通提出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网状网络。 嗯， 什么叫网状网络？你想一下，其实跟那个蜂窝 不是网际网络啊，是 网 状网络， 其实跟那个很类似。蜂窝对，蜂窝是一小块一小块拼起来之后就可以覆盖全部。 对， 其实网状网络跟之前我们讲的分布式组网有那么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 嗯， 然后呢，它想通过这个方式来让更多的物联网设备跟家庭的能够无缝的连接。因为网状网络它所有的就是你在它可能有很多路由器，但这些路由器呢它都是同一个 SSID， 就同一个网络名称。 嗯， 就不会出现说我到别的地方去了，结果我还连在那个远的路由器，近的我连不了，这种比较尴尬的局面。 蠢的一种连接方式啊，这是、 嗯。然后呢，他其实这一次在沟通会上又强调了这么几件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啊， 对 啊， 嗯。然后你看后面他讲到的是什么？ 助力语音赋能万物， 智能音箱。 哎， 智能音箱非常有趣，因为智能音箱它牵扯两个部分：一，它是智能的，它就得联网，对不对？ 嗯。 二，它是音箱，就得发声，所以呢，它解决两个问题：一，它的网络信号得好。那么它，而且它对于音频的支持也得好，所以现在旁边有它支持了，包括像阿里的、像这个天猫的，然后包括像 Google Assistant 的，包括像这个亚马逊的 Alexa， 其实是都支持了的。然后呢，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些厂商，像今天发布会讲的是华硕跟网建已经陆续推出了什么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小网关，就相当于也能做一个网关和这种就是无线信号的放大器使用，它同时还是个智能音箱。二合一的产品， 所以就是做一个小中继点。 对，嗯、但是它又是个音箱，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它占地儿，因为音箱本身就是要占地儿的。 对， 所以其实高通今天也真的很强调说，它越来越多的把功能做在一个功能上头，就是它是一套 SOC， 就是所有的东西最好单芯片完成，这个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嗯， 它做的是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而且解决方案最好做的最好就是它做单芯片。 对， 就是厂商也能比较好的去用这个单芯片来做出它想要的东西。 嗯， 好，这个是。这个是物联网的一部分，再往后面看，它其实还讲到了别的部分。哦，这个非常有趣，注意看，小孩可以念出三个字来。 这新兴的应用啊，包括有叫做利用网状网络射频面向空间 AI 感知，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对，什么？ 翻译一下。 这个我们知道，空中的无线电波是无处不在的， 对。 可是碰到你苗山或者碰到小孩你人体的话，它会有个回波，它会就这，而且人体是会吸收电波的，所以如果你拿那个电波的场强仪，能看出这个里头有什么东西，这样的话，它就可以通过电波的反射的一些波形来判断这里面。有大概有个多高的东西，多宽的东西是否在移动？ 哦，就是我的整个身高体重都能猜出来是吧？ 对，举个例子，比如说，尤其是在一些这种网，就是光不好的情况，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要在屋子里头监测某个东西的移动，但这就是黑的，其实它里面的发射一个无线电信号就好了，因为它能通过无线电的回波来看到说这里面哎。这个东西有东西在移动，这个、东西是多长，或者是比如说做一些在测速的功能是可以，比如说过去的时候它回波是什么样子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应用，就是它其实不是用可见光或者是这种方式来实现它， 可能更多应该用于商用会比较多一些吧。 对，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应用，因为它可以通过就是这种射频的波形去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些包括距离啊、远近啊，甚至大小的一个测量。 包括这个限行尾号，然后你开出去了以后，这个尾号的拍照啊。 哦天哪，我不想在这方面的技术再加强了。 好了，我们还要遵守有交通规则啊，对不对？ 然后这次他也公布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网络规范，大家可以看下一条啊，这个叫802.11ax。对，然后他 没听说过，以前 没有，以前是 AC 对不对？ 以前 AC 对。 对对对，好，这个。注意它那个字，我觉得很多人肯定非常的开心。这个事情叫缓解密集环境下的 WiFi 拥 堵 问 题。我举个例子，你现在小航我们去参加发布会的时候，如果你手机有那个或相机有 WiFi 那个能力的话，你一连这个照片传过来好慢呢，是因为那个时候网太多了。还有种情况就是你在你们家上网，觉得你们家网怎么那么慢呢？联通一来看，也不是联通的问题，因为有线网非常的快。结果呢，可能他会告诉你说，哎，是因为你们这个楼上下。所有的路由器或者好多路由器跟你用同一个频段在抢频段，你的网络特别拥挤。其实 AX 就是为了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真的是 WiFi 的干扰特别特别的大。 嗯， 我们去哪里在家里头都能搜到十几个 WiFi 信号，楼上楼下楼前楼后全都是，对不对？其实对你的整个的收讯是非常的不好的。 嗯，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的能够就是体验到比较流畅的不拥堵的网络。 对， 包括你像以前我们会用路由器切换什么信道啊， 那你老手动切换这也不行啊，对吧？ 对， 我们要是人不能老盯着啊，这个事儿对不对？ 像我这种也不会盯着的呀。 对呀、啊，所以这就是问题嘛。 好、 嗯， 这个说完了这个 WiFi 部分，我们可以后面看关于音频 的情况了。 哎，这个音频小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观众也可以看一下啊。这个音频特别的有意思，这个音频是现在目前非常流行的一个设备，叫做真无线耳机。嗯，什么意思呢？就是 没有， 你像我现在戴这个耳机，它还是中间有一个这种挂紧的一个连接的。 对对对 ，AirPods。苹果的 AirPods 是个典型，就是我往两个耳朵一挂， 嗯， 像类似于像索尼的那个降噪豆 ，OPPO 的 O3， 好，这边摇后面摇 ，BOSS 也有那个运动型的耳机， 对 啊，对 啊、然后像那个马上森海有类似的产品都会出来，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真无线耳机，它真的就是两个东西， 嗯， 但是用过真无线耳机的朋友一定都有过一些吐槽，一，真无线耳机的这个连接性可靠性不好，经常断连。 对， 但是为什么呢？讲一下那个原理啊。现在的中小是什么呢？是手机先传到其中一个耳机上，这个耳机再传到另一个耳机， 另外一个耳机。 然后呢，它其实干嘛呢？其实感觉是那个电波穿透了你的脑袋。 哎呦，这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人体其实是对这种电磁波吸收非常大的，所以过去其实整个信号是不好的，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耳机怎么老在断？一会儿断了，一会儿又一不稳定。那然后再有个事情就是，因为它要从这儿过来，再到这儿，再到你的一个耳朵层过去，就会有延迟。 嗯， 如果你看综艺节目、看电视剧、看电影的话。口型对不上啊，这个其实 是 非常 声道对不上的。 对，然后大家就心想说，你看现在所有的手机都把 3.5 的耳机口干上了，然后你又不能给我一个特别接近于有线耳机的体验，因为现在我们讲音质其实不是问题，蓝牙耳机的音质现在其实非常好，但是可靠性老断连，这个老有延迟，这个不行。 那怎么办呢？ 这次呢，高通他的想法是说，我们要首先把这个可靠性做到第一位， 嗯， 因为有线耳机不会老断线，不会老听听的崩就断了，对不对？除非是真的有人把你这个扯走了，对吧？但是你无线它老断，这是第一要解决问题， 就是， 所以还是回到那张图。他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 手机发出来以后给两只耳机一块儿接收信号， 这个叫 True Wireless Stereo Plus， 它就是通过手机同时连接两个耳机，每个耳机都有独立的发射端， 嗯， 而且不需要有一个耳机先接收再发射传出去，那么这样两个耳机它减少了整个传播的链路，它延迟更短了， 嗯， 啊，更稳定，因为它不会通过你的脑袋再给你过一遍，就是这样的话它直接是通过外界连接过来，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它重点解决的其实就是它的稳定性，它的连接性、可靠性跟延时的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 那这样会不会成本上去啊？ 对，成本是一方面，我们还考虑到续航的问题啊，因为就这样的真无线耳机续航往往都会比较短， 嗯， 因为它体积太小。 但其实这个的续航要比刚才那种模式续航要长，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这两个耳机都只用接收就好了，而那个时候有一个耳机是 还在发， 对，先接再发，所以其实那个耳机还多一个工序。 省电了， 对，反而省电了， 哎， 没想到啊， 对， 真是， 那成本上去了， 成本其实在手机端上升了，因为手机端那个， 哦， 它那个芯片需要做同时对两个的发出去， 嗯， 但其实高通自己像现在新的叫骁龙845啊、670、710的平台都已经支持这个特性了。 所以 iPhone 再见是吗？ iPhone 在蓝牙支持一直支持的不好，比如说 iPhone 不好。 今天还有人问我说 iPhone 是否支持那个索尼的 LDAC， 不好意思，你安心的听 AAC。 确实不好， 没有那么高的那个要求。 因为跟我汽车连接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那么顺畅。 嗯，你车里还有蓝牙呢，真高级，真好。 你这个话说的，表山想把你从这里扔出去。 我们 先出去 了，我们都是插线儿。现在 我先出去了， 因为我觉得在车里面连蓝牙特别的不爽。 有的时候它自己就连上了。 而且的话，你当连了蓝牙之后，你要再想听一个什么微信的语音， 听不了了。 再听个导航的那个语音， 嗯， 全乱套。 对， 哎，这没办法。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吧。 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去说更多的关于这个出去玩时候带什么样的一些数码科技产品和相关的软件的一些内容了。锁定我们的节目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同时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看潮流梦工厂。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九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 购票查询大麦网。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伊拉克战争，美军花费7630亿美元，约合62000多亿人民币。假设燃烧一张百元钞票要5秒钟，伊拉克战争的花费足够烧360多万天，将近10000年。战争带来巨大损失，无论是生命还是财产。孩子哭着向前跑，伤口沾满了沙石，母亲用力推开他，目光消失在废墟。我们从未离平静如此之远，我们从未离惊慌如此之近。当你面对无助的弱者，面对凶残的武器，当你面对足以摧毁人们一生的枪林弹雨，你就明白和平需要多少代价，和平需要多少勇气。9月21日，世界和平日，我们为和平而奋斗。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们进入第二个小时的智享生活，潮流梦工厂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嘉宾依然是黄浩啊，在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全新的链接啊，这种链接继续来把刚刚我们这个关于高通的音频情况先分享完呗，好吧？ 好，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高通的蓝牙啊，在目前 number one 的一个地步，它这次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规格。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去买蓝牙耳机也好，买手机时候都说，哎，你这个手机支不支持这个高清蓝牙的功能啊？ 啊， 这次它支持了一个新的叫 aptx 叫做 adaptive 的一个新功能。大家可以通过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其实讲的是它在整个的音频上头的一个布局。然后呢 ，adaptive 强调3点，刚才讲到了，一要高可靠性， 哎对， 而且是二音质要好。CD 级的音质 ，CD 级的音、 三，它是要一定要这个比较好的，对，它是要比较好的这个稳定性啊， 对， 包括说它的低延迟性，就不能看着看着片，哎，这个声画不对位了，这个不行。 对，越看发现后边越不对位， 对， 这个麻烦了。 这个高通的这个 aptx aptive 就是主要是考虑了它的要素什么呢？是说我要干掉有线耳机，我要能够取代有线。 啊、 你看有线耳机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信赖度，一很可靠，二没有延迟，三就如果我这个手机音质比较好，我换条好耳机，的确声是不错的。 那当然。 所以其实你看。 看它完全是按照那个标准来，它解决的是中间连接的这部分问题。 嗯， 对。而且呢，现在其实市面上已经有一些产品开始使用这个新标准去做了。他今天讲到像 OPPO 的那个 O3 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 嗯， 就是 OPPO 跟着 OPPO Find X 去出现的那个新的那个立体声的那个蓝牙耳机啊，就是真无线耳机，就是这样的类似的一个产品。 好， 啊、所以其实大家我们今天一会儿可能也会讲到说在旅行当中去选购这个蓝牙耳机，其实也会说。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应该怎样去买一个蓝牙耳机，大家可以看比如说有 APTX 啊 APTX HD 啊或者 APTX Adaptive 啊，其实都是一些可以值得去考虑的产品。因为今天高通还特地提到了一个事情，说如何对这些产品进行认证。 嗯， 他们认证就是说一定要保，因为他们有一个认证机制，不是一个什么产品只要支持了这个特性就能拿来贴他们那个标的，能打上那个标一定要符合他们的一个认证的标准。 嗯， 包括说甚至就是对某一些表达出来的音质都会有一定的要求，因为你不能说中间信号很好，有的时候这个音质出来，这个就可能在这个头上这个部分它做的比较差劲，这个也是不行的。 你看，要多方面、多方位的这种全方位考量啊。 对 对， 因为如果像这种技术普及化之后，而且呢，它整个价格下降之后，你想以前我们可能大家适应说100块钱买一条有线耳机，那如果100-200块钱、200-300块钱的也能有像 APTX Adaptive 这样的一些音质啊、稳定性表现的话，其实大家会想说，其实说实话，如果你真的用了无线蓝牙耳机之后，觉得无线耳机还真的方便很多。 嗯、 很多人不愿意买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还有或多或少的一些这样的或那样的问题，它赶不上有线耳机。但今天高通给了大家一个方向，就是如果大家以后照着它这个标准去做，那么其实而且你看大部分在采用高通的这个处理器的手机配合上之后，哎，其实你看整个的音质表现啊，它的稳定性表现都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说我们未来对于这样一种无线的耳机的选择会越来越大啊，这个余地。那当然了，这个对于听歌这个方面来讲，对于听音乐这个方面来讲，除了要听耳机要好之外，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去看现场，对吧？那在现场的话没有问题啊。 哎、 中秋假期咱们就可以有这个机会嘛，对不对？ 对，我们给大家创造了福利。嗯， 是的，那么假期当中啊，23号和24号两天，易车 Running Shock 流行电子音乐节将会在北京的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开演了。那么现场将会有李宇春、华晨宇等等的流行巨星震撼表演之外，还有像是 Nevro、Carta 以及 DJ L 等等的这种顶级 DJ 们，他们会掀翻舞台，马上登陆大麦网，立刻购票即可。哎，这个听歌听现场是最完美的一种选择，希望您能够来有更好的一种生活方式，打开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一个话题哈，关于这样的一个出游的时间，我们应该怎样的买吸油纸， 啊， 怎样的去带好我们的各种旅游的东西科技产品啊， 手机钱包要是吗？ 这不算是科技产品吗？ 老三样， 除了手机算。 哎，你知道吗？我就其实想说的是，老三样如今都可以被科技产品一个手机替代。 啊、真是 手机， 手机就是手机， 肯定了。 嗯， 钱包和钥匙都可以， 钥匙现在都不存在。 对，指纹锁啊什么的，其实也可以用手机来 控制。还有 NFC 呀、 啊，对 呀、 啊， 配呀、 啊，你家小区的 NFC 的卡都可以配一下呀。 所以就是老几样出门需要带的几样，现在只需要一部手机出门哈、 嗯。 记得带个移动电源， 对， 得有电，找一个续航时间长一点的。 电源也无所谓，哪都可以。去租那个充电宝哈， 对。其实今天我们后面会分享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也是、嗯、现在其实真的很讲究说一专多能哈，就是一个东西能尽可能集成更多的东西。 嗯，来吧，那其实呢我们这个小长假马上就到了，无论是中秋 大长假 加上一个大长假， 如果我真的认识有朋友中间正好休了一个年假，然后就连起来，你算算用多少天？三、 哎、工作回来以后还能有吗？ 这个 没有，他是因为有的单位是属于去年你没有休年假会挪到今年来， 啊、还这样呢， 那他今年就应该会有，比如说是。6+7就13天年假、哎，然后你看他把中间这，比如说，应该下周是要连着上6天班，对不对？嗯、他再请6天假，那么就是6+3+7， 他要休一个月吗？请问 小1/3个月的20天的一个 16天、啊，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呢？就是算。这事儿咱们都可以算，是不是、啊？咱们都可以算。 理论上， 理论可以，但能实现吗？真的回来这岗位还在吗？ 岗里岗哈，我们很负责任讲，我们俩每周一我们是做旅游板块的，我们真的没有敢在节目里边教大家这么拼价， 没敢 就这么拼价哈。回来以后可能真的要被就是 game over 了，就是要 我们俩再忙也至少得剩一个。 就有的工作有的单位工作属性是允许说你可以，因为有我真是有认识有的单位是这样，就是你 有的时间特别忙，忙完之后后面就真的没什么事儿，然后就在就休个大假，然后大家就在集中那段时间内就把假给请了，然后 或者有的工作可以带着出去一边玩一边干。 那其实玩的不好，那个其实玩的不好，真的 玩的一点都不好，真的是。 就是休假，像有的人就想在海边一躺歇两天， 啥也不想，多好啊！ 啥也不想吗？就顺便干会儿活吗？ 啊！你要带个笔记本电脑在一个船上，哎、然后你要再干嘛？ 你承不承认？虽然咱们俩没歇过一个月，甚至20天， 啊、 但真歇了20天，你真的烦啊！ 嗯，没尝试过，我也不好说。对，等退休吧。 哎，不对，其实也不烦， 不烦。 我想我在德国那4个月，我一直不烦。 就是啊，对不对？ 哦，对哈。 所以呢，我们既然不烦，时间有的话，那好，我们该怎么玩？带什么东西出门很关键。那痛点之一就是关于通信的问题。出门在外，尤其是在出国啊、出境旅游的当中，关于这个漫游啊。是个槽点， 对 对、 啊， 这个问题主要是出境游 的 问题，对吧、 嗯？ 有一个通信的问题，但是比如我这次出去的时候，我完全用的就是移动。 我嗯，对，因为你不差钱，但移动其实也很便宜。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依然不能够访问那些个其他的在国内不能够访问的网站和一些软件。 哦，你知道，一般我们也没有这些方面的需求 是吧、 嗯？你想访问的话，可以晚上在酒店用 WiFi 哦。 哦 真 是 聪明啊， 是 是，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就是我们讲除了因为现在运营商其实我们讲整个的体验还是蛮不错的，除非你要进行一些特殊的网站的访问，但是如果你是就是需要进行访问的话，那两种方式，之前我们的方式是你要么去租 WiFi 带，那租 WiFi 带有问题是你先 马卡龙啊， 你得耽误时间啊，你 得还要还呢，还 得柜台，因为如果你真的搞丢的话还蛮麻烦的， 那当然要赔啊。 对，二呢就是说你去淘宝上买一个第三方的一个 SIM 卡， 但是 SIM 卡有的时候要注意，它有一个小问题是，它很多时候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很多人不会用，因为它有的时候 APN 要手动去设置，这个问题就特别特别的复杂。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不是那么多人都会去设置那个小东西的， 可是他卖家都会教你该如何设置啊， 他会有单子告诉你 APN 怎么设置，但是你知道 APN 是什么吗？你跟普通老百姓说 APN 是什么， 他找不到， 有的要自己去填那个东西， 嗯， 就这是一个问题。安卓手机现在真的有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安卓手机它现在很多自带所谓的国际漫游服务。 嗯， 那么国际漫游服务呢，其实就是一个提供了在手机里头，我也不用去开漫游套餐，因为漫游套餐有个问题，你像我们可能都属于说比较老的用户有这个资格，好多预付费用户没有那个资格开国际漫游，那你怎么办？那这种一是比较用户比较方式，那很多朋友说，这个我是 iPhone 没这功能，你 iPhone 你只能去租 WiFi 单或者换卡，对不对？ 对， 或者是要有用运营商的。我今天正好带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非常的有趣。我们今天拉了三个叫我们的 痛点 啊，通信、拍照跟语言问题。因为语言尤其出国的话，语言是个大问题。 嗯， 你不能指望任何人，比如说今天你又懂日语，明天你要懂英文，后天懂毛里求斯语，后天要懂什么泰语，已经去泰国、东南亚人还是很多的。 泰国不太会要需要用语言，就手势就够了，据说是哈。 对 对， 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菜单上的东西，你可能还是需要他注意一下。 This one， 对 ，This one 就够了。 对，我去日本有机会，可雷，OK。 OK， 然后最后就是那个 孙元万孙元 在，对对对，就会一些简单东西可以了。 你别说，你长得还真挺像的， 像拉面师傅。对，来，我们继续讲讲看，那这个三个痛点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好，其实我今天带了一个小东西，这个东西看上去很像一个、 iPhone。 这是 iPhone 吗？ 这像是老人机。对呀、 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叫做紫米，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紫米这个牌子没有？但是紫米也是紫米， 紫米 是小米家的吗？产业链 是吧？ 对，是小米生态链的 产业链， 而且移动电源和小米的电池都是紫米产的。 哦， 这是一家非常有名企业，现在国内第一大的移动电源的生产商。然后呢，它出了这么一个叫它。乍一看像一个功能手机和一个老人机 ，no，、它不是一个手机，它叫紫米旅行伴侣 Z1。 哦，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满足了其中的两个痛点，通信。一，你注意这里是有卡槽的， 嗯， 这里是可以，你可以插， 可以插当地的 SIM 卡，刷双卡， 刷双卡双待都可以。 嗯， 它可以通过 VoLTE 打电话，还可以 哦， 可以通过 VoLTE 打电话， 那是很好。 它叫紫米旅行伴侣 Z1。 哦，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满足了其中的两个痛点，通信。一， 你注意，这里是有卡槽的， 嗯， 这里是可以，你可以插， 可以插插当地的 SIM 卡，刷双卡， 刷双卡双带都可以， 嗯， 它可以通过 VoLTE 打电话，还可以， 哦， 可以通过 VoLTE 打电话， 那是很好的这种通信环境。 然后呢，然后你看，注意它的界面上，你看， 这好像诺基亚，这是当年的。 它其实界面上很老人机，就是 那是 什么都有。你注意啊，电话、联系人，注意。小爱同学 哦，好，小爱同学， 这个是可以，因为很多人还是不喜，因为他虽然带了键盘， 不是触屏吧？那个 不是触屏，但是他带了小爱同学，他就可以，你可以通过智能语音的方式去进行一些操作。 对， 当然短信，你看注意上面还有什么语言翻译，这个能直接通过小爱同学来进行语言翻译 哦，在线翻， 你对那个人说，他说句话，他就没准可以翻译。 那我要是没有小爱同学呢？ 他这个自带呀， 他自带 的自带小爱同学。 哎，我就觉得像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他不弄一个触摸屏呢？ 成本高啊，干嘛呢？对吧？ 我觉得应该是成本考量的问题。 这个有多贵？ 这个只要300多块钱。 如果换成触摸屏，可能叫500了吧？ 对，可能 什么触摸屏？ 然后我跟你讲说，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讲说，其实是 iPhone 用户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嗯， 全球上网。安卓手机里自带的那个，就是开了之后可以进行全球各地的全球上网业务。都有，就是比如说我要开这个、哦、比如我要去香港地区的，或者是中国台湾 的这个服务啊， 其实就是小米自家那套服务，先漫游， 哦，先漫游 完全做进来了。然后我说一件事情啊，这个机子其实不是一个功能机，它里面是用的骁龙平台，这是安卓系统、啊，所以它才能把小爱同学和全球上网功能植入进去、 嗯、 而且呢它也有一定基础的一些网络。你看这界面就非常，这个设置界面非常像一个 啊， 就可以看一下 一般的手机， 就像一个普通的一个安卓手机的界面，而且功能非常的齐备。然后它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你看通信问题，你要漫游你甚至不用插卡都可以去直接开这个国际漫游也行，你不用插卡。然后这是一个5000毫安时的电池，可以 充电宝有了， 可以当充电宝用。 嗯， 一机多能， 在过安检的时候，它应该要拿出来是当充电宝过呢，还是拿当这个手机过呢？ 其实外观形态上是手机，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就可以 拿手机 打手机了。而且注意啊，你看这个状态下是当你需要把它当成一个就是一个常规的像类手机操作的方式的，它这边有个按钮，一扒开推上去之后，立刻就变成一个纯粹的WiFi 热点模式，这个热点就能开给你的 iPhone 了。 哦， 那这个待机时间怎么样？ 它是充电宝、啊， 它是5000毫安时，你想想看。 哇哦， 那起码一整天没有问题的。 一整天没有任何问题， 嗯、 因为一般来说，比如说1000毫安时 左 右的，1800左右的功能机，大概比如说你开热点能开个大概8到10个小时，你就以此类推一下吧。 嗯，然后经常是这样的，我们套餐没用完，电没了， 对， 有时候 你看它这上面就是开到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它只有这么几个选项，一上面是写的数据服务、 嗯、 然后这是你的热点的那个名称，你可以在这修改你的热点的名称，你看还有包括说有的人会蹭你的网，你可以拉入黑名单，这个也可以、 啊、 不让你流浪乱跑。然后全球上网、语音翻译、小爱同学，它把最重要的三个功能放在这里头了、 嗯、 这都是跟你的出行息息相关的。然后呢这儿有一个Type C 接口，注意是 Type C 接口， 快充。 对，因为它尽可能的保证是跟你的就是其他的产品是同样的接口，你不用说我既要带条 Type C， 还要带条 Micro USB 的数据线。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看上去像一个功能机，它不是一个功能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套。融合了有移动电源，有热点，有这种智能翻译，甚至说你觉得他打字费事，他也有小爱同学这样的东西的一个操作功能、 嗯、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比如说你因为有的时候你有的人换卡之后的话，你还担心说换了卡之后原来老卡找不到。我就有朋友是出去玩的时候，他换了卡之后后来自己那个老卡找不到了，他要去营业厅要去补自己原来的老手机卡、嗯、这个就很麻烦。你直接带一个这个东西，你把它当移动电源使都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很方便啊， 因为这个东西价格其实真的不贵，应该它现在在众筹当中，它是有300，它最开始众筹的用户最划算只有369元、 嗯， 现在是贵一点，大概到400多块钱，但是依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因为你单去买一个热点，就是那个 WiFi 的那个四 G 路由器，好像 跟那个华为那个小麦便携 WiFi 也要400块， 也不止这个钱，况且是它里头还有全球上网啊、小爱同学这东西，你也不用再去买 卡。哎，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它这个收费怎么收法啊？ 它的这个 那套收费方法就是 对全球上网，它会就跟小米的全球上网是一模一样的。你会打开它，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联网哈，联网就会看到是有个菜单。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像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小米它就会有，比如说有那种低速套餐，每天也就 6到8块钱，它就是有300块钱高速流量，后面就会给你限速，但是可以一直用。然后一种高速流量，每天大概是15到20块钱，就是比如说有2G或者是更多的一个流量，或者是你有那种4天8G，一共70块钱的套餐，有不同的封测给你选，而且包括说你想常去的地方，像美国。欧洲甚至有那种，因为经常很多人去欧洲玩是那种不是只在一个国家待的，它有欧洲几国大套餐，就是你换了国家也能去持续性漫游的， 就是，跟华为天地通是一模一样的， 对，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对， 但是以前可能只有在，我不能因为这个功能我去换一手机，对不对？你看，苹果手机没有，我不能因为这个得换一手机，而且带2部手机或多或少相对累赘一些，但是你说带这么一个东西，它里面直接预置这功能，我连开卡就是去单独买卡，或者是说去单独的去，再去这种租 WiFi 站都不用了，直接用它就可以进行。 嗯，是个新选择，而且的话，它对于我们来讲，它很方便，它是一种整合利器。 对， 对，我们不用说，我们再把充电宝跟这个 WiFi 的这个移动 WiFi 拼起来用啊，就二合一这种东西挺好。 我在想，小米既然有这个产业生态链里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它不能植入到它的手机里？ 那手不，这个其实手机里都有这个功能，就是它的全球漫游这个功能是它现在手机的标配。 那 小爱同学也是标配。 那如果我有小米手机的话，其实我连这个都不用带了。 对， 那当然了。 对，比如说你有一部， 为了让 你有一部这个，比如说小米八青春版，其实你就不用带这个东西。但是你想看，如果你不是用户，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喜欢华为，或者 这个就是直对苹果的，我感觉出来了。 对，所以我觉得它对苹果用户其实是最有用的。 对， 就是而且苹果的续航又不是那么的好，然后它还可以当个5000毫安时的移动电源。 你知道这事最可怕的在于什么？苹果用户一旦沾上了它，时间长了就会有我一样的疑问，就是既然我用的是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两个东西呢？我干脆换小米手机好了。然后又有 就会有这样，就是这是一个策略了。 其实我们讲说，它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做了一个备用款的一个选择。 嗯， 就是因为不是有那么多用户会像咱们一样说，就是真的就是不停的换手机。因为还是我认识不少朋友还是觉得 iPhone 很好，但是他觉得 iPhone， 你跟他讲 iPhone 很多功能真的没有，太承认真的很多功能没有，安卓真的方便很多。 嗯， 那你难道让他再去买一个安卓手机吗？这个其实对他成本来说可能要再花个2-3千，有点贵。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因为紫米之前还出过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包括说它有一个之前也是有个5000毫安时的带4G路由器的一个小移动电源， 嗯， 那个其实也很方便使用。它还有一个移动电源特别有意思，很多我身边很多人买了它，因为移动电源以前的问题是我们要拿个充电头再去充上去，它的移动电源直接扒开，直接往墙上一插就可以。它还有一个移动电源特别有意思，很多我身边很多人买了它，因为移动电源以前的问题是我们要拿个充电头再去充上去，它的移动电源直接扒开，直接往墙上一插就可以。 对， 非常方便，拔下来。把充电头一放进去，它就是移动电源。它经常会出这种多合一的产品，其实它省了很多事情。嗯，以前移动电源是我们要拿一充电头、数据线、充电那个移动电源连在一起，它那个直接给插上去就能直接充。 插墙完事儿。 对，嗯，所以其实这种越来越整合性的东西是现在非常受到欢迎的配件和一个附件产品。 嗯，我今天其实也发现了一个东西，就是也很有意思啊，也是一个多合一的产品，它没有网络功能，它是一个很像 MacBook。对，充电的适配器那么大的一个方形的东西， uh-huh. 一模一样长的。然后呢，那个充电头呢也是可以拆卸的部分， uh-huh. 因此可以它会套装里面配各种国家， 哦，适配不同国家的那充电头， 那个头一套里面都有。然后呢，它这个东西还可以呢有2个 USB 快充的口，还它是10000毫安的一个电量，而且它还支持无线充电的标准。 那你还挺贵的， 199 啊！ 哎，这是你上次买那个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我还记得他买的时候，我还知道 199啊，不是10000毫安，是6000毫安， 6000毫安。 在 无线充电那个真的很好， 带无线充电，给我的手机什么给 iPhone 给三星充，都没问题，很方便。那这就而且他的给他自己充电是 Type C 接口。 哦，但是特别的好。 对，今天很遗憾没有带来，因为它没有电了，被我使光了，昨天晚上。对， 所以你看，其实大家现在都很喜欢这种多合一的产品。 对， 而且就是我第一次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也是当愣一下，说这不就是个老人机？然后结果一看，真不是，因为其实这个功能其实说实话，老人家都不太用得到。当然，如果你想把它当一个老人机， 嗯， 也是 OK 的， 可以的。 只不过是它现在目前暂时不能用电信的打 电话，因为电信它得走 VoLTE、嗯、那如果像北京站没开 VoLTE 的话就差一点，因为它毕竟本质它不是一个手机、 嗯、 所以其实它当时宣传上还有功能叫做商务备机，就比如说对于很多商务用户，因为很多商务用户现在比如说很多人办了有办那种无限流量卡，有很多人是拿自己的手机去开热点，开一会儿手机就没电了，可这东西你开热点你跟电脑一连，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对于电脑来说的一个热点那个东西，因为它的那个电池容量又大，所以其实它可以承载的功能我觉得是很多的，我觉得有很多厂商可以学一下这个产品、嗯、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样子的功能，不管你出国用，你在家里用，你把它当成一个热点用，还是说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这种翻译的一个工具，因为它直接带这个翻译的功能、嗯，它也能顺便解决一些我们的语言问题。 没错，我想问问刚刚语言问题了，这个地儿啊，就是它的这个翻译的情况好不好用，易不易用？ 现在挺火的是那个讯飞，是不是？ 我跟小爱同学怎么交流？他跟另外老外该怎么交流？ 好，他这个也是通过小爱同学，他有一个语言翻译的功能。你看，我们这有个界面，你可以选择它是由什么国家的语言来翻译什么样的、 就是、原始语言、目标语言。 对，你看，比如说中国人能翻译成，你看它支持语言包括有。英语、法语、日语、德语、韩语、印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波兰语、丹麦语、俄语、芬兰语、荷兰语、葡萄牙语、瑞典语、意大利语。 你来德语啊，是一个啊。 我因为我 切到德语选项，没有网是吧？ 我这还没有联网，对对对。 我给你连一个， 可以 连一个我们的无线网， 连个热点之类的。 这样我操作一下，我连我手机热点就可以了。 对啊， 然后一会儿可以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好玩。 因为苗山会德语，对，所以呢。终于有一个在节目里面展现自己 语言 二语言的第一个机会了。 对，我们来试试它这个翻的准不准确，或快不快， 对对对，嗯， 是不是？ 这样的话能够模拟真实的场景嘛？ 对， 对， 对， 看看真的是不是我打车的时候，我说一句，然后他翻译给司机听，就能带我到。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机子连无线网的过程哈、 啊， 就是你还是得适应一下，就是用一个就是这种键盘的 啊，实体键盘。 你看它就是连我的这个手机的热点哈。然后你在下面可以，就是很多人应该忘了怎么样去输入了，把它这个输入法，对，你看切换到数字。然后 当年没有触屏的时候，最废的是上下左右钮，是吧？ 那个摇杆是吧？ 对对 对。 对， 现在如今的话最废的是手。 它中间其实它是按了一个，它中间你看中间你按的它是一个语音、嗯、其实翻译的话是通过这个方式进行的。好，我连接了、嗯、我现在来把它调出这个 翻译的功能， 语音翻译的这个菜单。 好 好，你看它还有复读的功能，这是什么？ 还是个学习机嘞。 好，我现在切换一下语言，是把它切换成德语。 德语， 对 对。然后黄浩说中文，苗山说德语，好、啊、 我是翻译机，你说点简单的。 那肯定是，就是黄浩用中文给小爱同学输入之后，小爱应该把他的听到的中文转成德语，然后苗山可以看看他对不对、 哦、 然后你再跟他讲德语，他把德语翻成中文告诉黄浩，对不对？ 好， 试试， 是这个过程吧、 哦、对、 嗯哦、来我们看一下。 那是这样的，就是他是重要研究了一下，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有上下两个按键，上按键叫外译中，就它有两个选项嘛、 嗯、 就是你可以选择是就是由外文翻译成中文，下面的按钮就是下按钮上选择是中译 外， 就是由中文翻译成外文、嗯、好，我们来看一下 中内外呀， 德语、 哎、还戴上眼镜。苗老师你好， 显着很有知识的样子， 非常尊贵的苗老师你好。 注意是按那个就是上按键，就是外译中。 我去你旁边好了。 好嘞， 来来来来来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想看看这个苗山跟黄浩用小爱同学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国际漫游旅行助理，你们俩该怎么进行着沟通啊？ 我们先来做一个外。 你说什么？ 这就开始了啊！已经就开始了。 我们来做一个外译中的一个翻译。 啊、外译中啊。 Was eisen Sie zu Mittag？ 好，等待一下，德语翻译成中文。 网络不太好的显示暂时是网络不太好。 你看一下，它还是有一点点小的。 我先试试， 能不能行呢？ 咱们这网络可能是不太好，来试一下。 你连了我们的网吗？我需要扫一下。 要不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Was eisen Sie zu Mittag？ 听上去很标准的样子啊，非常好。 网络是不太好， 网络不太好。 对对对， 没关系，一会儿这个广告时间到， 找机会我们可以， 我们先对一会儿给大家试一下。 下次我们录小视频啊， 对，可以对。 但再加先试好。 对，但其实如果有网络好的话，如果里面插了张卡，或者是这儿因为咱们这儿这个无线网的问题，其实应该，但注意啊，它这个时联网它是需要去网络进行一些翻译的，包括小爱同学也是要通过网络去激活的。 对对对， 这是他为什么自己会带那个卡槽，会带无线上网，就 是 那个平板上网的功能。 小爱同学啊，他要靠网络，那你买这个套餐，小爱同学他费不费网啊？ 小爱同学肯定是费网的呀，但是比如说他套餐里基本上都是无限量的呀。 哦， 比如说它只不过是高速无限量跟低速无限量，你想你出国漫游一天低速无限量才几块钱一天，其实这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 嗯， 但其实这个 低速有多低呀、啊、 大概是不大不不低速大概是低到应该是 128K 的样子。 那还可以 还可以，就是像微信你能发表情包和这个文字，但如果你要发一张那种完整的全图、可能我当时在日本试过哈，就是微博发不是原图的微博是 OK 的、发原图的微博就是不行的， 肯定是不 OK 的。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可以不用那么抠门，就是定个那种比如说 无限量的 高速无限量，因为高速无限量很多的时候它是能一个一天能有两到三个 G， 其实也不用那么抠门，就是定个那种比如说 无限量的 高速无限量，因为高速无限量很多的时候它是能一个一天能有两到三个 G， 其实基本上够用了。然后呢它每天大概是在15到20元之间，当然国家跟地区不一样，它的价格不一样，而且经常会碰到有一些促销的优惠的时候你可以定，比如说你像一些热门旅游地，像什么日本啊、韩国啊、泰国、中国台湾地区都会有一些比较便宜的价格。 嗯，去就去了，玩了玩了，就别太在乎那点小钱了。 对， 是吧， 稍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这里是潮流梦工厂。 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I always come back to you。 take a bite. We'll have to hurry, 'cause we always miss our flight. We'll see the world in our Levi's blues. We'll see the world in our Levi's blues. 'Cause I always come back, I always come back to you. I've been waiting. I always come back to you. I've been waiting. I always come back to you. He loves me. He loves me. 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正在直播志向生活，我们的每周五晚的数码单元，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那今天我们的嘉宾评论员黄浩呢，继续来做客节目当中啊，跟您去分享这些个在旅行里边我们应该拿到的一些带着身上的一些神奇的小物件，不光呢是这种旅行出手这样的一些科技产品，还有一些软件可以进行配合、啊、 哎，就是方便您出行、嗯、而且这我们这提倡您带的东西越来越少，但是效果一点都不差。 没错，那苗山其实刚刚从外边回来哈、 啊， 这个刚刚玩了一圈，感觉你在路上有没有一些比较值得去分享的一些个旅行当中的小科技呢？ 哦，小科技就其实我是带了那个我们的 OPPO Find X 那个手机去的、嗯、哇，你知道吗， 主要是为了留下自己在全球各地的自拍吧。 你知道吗，我从来不是一个爱自拍的人，但是拿在手里真的不得不拍，因为实在是拍出来太美了。你知道同一场景同一背景同一道具，我站在那儿拿着就是 OPPO 那个手机拍出来的、 啊、 和别人拿着别人的手机拍出来的简直那就不是一个地方啊， 它奏是不一样啊， 奏是不一样啊， 对不对啊。而且的话，就对于这样的一些个手机来讲，现在越来越多见了。包括你像之前我们之前聊过的这个 OPPO 的vivo 道具，我站在那儿拿着就是 OPPO 那个手机拍出来的、 啊， 和别人拿着别人的手机拍出来的，简直那就不是一个地方啊！ 它奏是不一样啊， 奏是不一样啊， 对不对啊？而且的话，就对于这样的一些个手机来讲，现在越来越多见了。包括你像之前我们之前聊过的这个 OPPO 的。vivo 这个 X23 啊，对 对，我们要提到 X23 一点是，尤其是你去旅行去拍风景的话，那个广角镜头越来越有用， 没错。 而且今天也公有别的厂商也公布了一款产品，三星的 A7 也上广角了， 哎呦， 就成功的带起了一波新的风潮。我觉得后面可能越来越多厂商都会加广角镜头， 所以 因为就是如果去有一些、嗯、尤其是大好山川、大好河山那种景点的话，其实用广角镜头能带来的冲击力，包括说如果有很多朋友一起出去的话，能拍到很 大合影， 大合影，其实那个场面真的非常的震撼。 没错，大家如果可以看到我这个微博里面，昨天我就发了一张，因为我昨天一整天扎在这个国家会议中心那个东博会的现场，那个会展会里边，你想啊，这肯定是各个展位啊、展台啊很多很繁杂，但是你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大广角的镜头拍的话，发现这个角度会非常好看，能够收进来的元素也更多。因为其实展位与展位之间那个通道呢是比较窄的，所以说你要想把展位整个收齐、收的拍的全面，这就需要一个大广角。那么包括你像是有拍合影时候啊，可以拍出一个2.8米大长腿啊，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广角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美，嗯，对不对？苗山是不是那次体验还？ 记忆犹新的吧。 哦，我的大长腿， 对不对？ 哎，我的大长腿，你没发给我，黄浩。 存着呢，还存着呢， 已经自动销毁了，真是月后即焚。 我其实也在恍惚呢，是不是我的腿？ 是是是，毕竟你的腿长你自己身上。 我们不如现在来演示一下，教大家如何用手机来拍出大长腿。其实那天那个只是演示了那个媒体相机。 媒体相机。 对，今天告诉大家如何用广角镜来拍出大长腿。我们要不要移步那个区域来给喵山来先？ 哦耶，我又有一张照片了。 我们移步这个表演区域里边哈，会能够看到一会儿喵山呢，这个会出现各种的大长腿啊，以及呢，我们在这个表演区里边还会发现喵山的这种更加神奇的这种变身的可能性，尤其呢是在这个广角之下。 对 啊， 其实我们知道广角因为它的四周是会有一定的畸变的，那其实就是利用了畸变。因为这样的话，因为如果你广角要合影的时候人站在边上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脸是被拉扁了的，那个是很不受欢迎或者是很不讨喜的。可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构图关系呢，就是比如说苗山现在坐上去，对，坐到凳子上去，把脸放在中间，然后呢把腿拉出来。 嗯， 好，我现在切到广角模式。 来来来，麻烦导播老师帮我们调一下这个镜头的位置啊。来，现在呢就是黄浩拿着这样的一部 vivo X23来去对准了苗山这整个的这个上半身。 对， 只是离他大概也就不到一米的远这个距离。 对， 但是能够拍出来整个苗山的全身吗？哇， 我没， 天哪， 这个有一点点的惊艳到啊！ 删掉 啊，腿太长是吗？ 腿怎么能拍成那么粗、啊？ 圆规腿， 主要是因为有一个畸变动，但是你看腿也是变长了的。 离我远点！ 你往后退一点嘛，对，苗生可以往后退一点就好了。好，三二一。我觉得呀，其实你另外那个左腿呢不该蜷着，应该也往下伸长，然后两个脚交叉。哎，对，现在一个正侧面发现苗山的比例，身材比例应该是5:2。对，就从腰以上是5啊，腰以下是2，然后拍完了以后会发现什么呢？已经到达了1:1了。 其实这样的拍 挑战失败，感觉像是。 其实这样拍的头很小啊。 头很小也可以啊，起码你满足于一方面啊，对不对？要么腿长，要么头小，对。 哦、真的没劲了，是不是他裤子胖了，还是怎么胖？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但是这张的话应该是 OK 的。 嗯，所以说我觉得更多可能还在于这个黄浩拍摄的时候诚意不足，又删掉，挑战第三次失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种体验，苗山真 是 豁出去了。真的是豁出去了哈，来站直了啊，站直了啊。但你看，真的是这个腿，从腰以下是和腰以上比例是1:1耶。 怎么是1:1？ 明明是1:3。 啊，这个可以，这有点太假了吧？这个， 真的是因为鞋的原因。 这个开了媒体吗？ 出去了，对。 这也太假了， 很假是吗？ 鞋还要长，说明它还有拉长的冰箱。 它不是，它是在广角的那个边，就广角的那个边缘上头，所以说其实是有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拍人像会不会没有那么理想？ 哇，这个也太瘦了吧！ 我一会儿我拿我的手机去给大家演示一下。昨天我这边拍了一个， 那你可以裁到吧，就是裁到这儿就。 那可以再 来一张，再来一张。玩起来啊，也是挺可以的。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好。 好。 因为是用的广角的镜头，所以说就会离得稍微近一点。 那脚在哪儿啊？ 就卡，因为你的脚是那个鞋是比较长的鞋，所以刻意给你卡出去。 嗯。 来吧，你们俩先挑着，我给大家去看了一张图片啊，这是我昨天在东博会现场拍的照片，一个合影，这种感觉。 我把照片发给小韩，可以 如何？ 看一下，因为那个脚是因为有那个。 我这个就还不错，感觉对不对？我这个就拍上去还没有那么假吧，对吧？ 我就说你发的这张照片怎么就那么 高呢？是不是啊？那是因为它有这个广角的功能。来，大家看一下啊，这第二张是这样子的，也是一个广角，腿都变细了，感觉。 对，它其实是把那个腿往前放，然后身子往后，它就会有一个那种近大，就是那种透视关系出来， 哎、对。 那我觉得这个广角，如果就是拍照的人如果掌握不好角度的话，会不会可能还适得其反？ 这个就是要看你 的 构图的那个、啊、的那个关系。 好， 来， 现在我们等待黄浩的全新照片。来，苗山给我们说说看，当时你的体验，刚刚的那种体验。 其实脸是很小的，脸一直都很小。 其实你即将要看到的这几张照片，我还都相对比较满意了，嗯、因为在一刹那间，我分不清那是不是我自己。 我的天哪，苗山，这是你吗？ 是我是我， 还是你？哎呦我的天哪，吓着我了！来，先看第一张啊，第一张惊艳到不行的第一张，整个人你都窄了一半哎！ 哎呀，真的，我是圆一了，好像 一下变成半扇儿，苗山 啊，半扇儿。 对，我们再看第二张、啊， 其实第二张他的那个姿势是比较好的，就是侧身的。 这个鞋那个尖儿想戳死谁吗？这个？ 那你看我这个鞋其实没有那么尖了。 啊，也挺尖的其实。但是其实我觉得拍出来的话，虽然它下边那个地方会有拉长，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好的，是挺好看，嗯、不是那种美颜美出来的效果，而是它那种自然的。 其实这两张倒是没怎么美颜， 没怎么美颜， 没怎么美颜， 但真的 说明天生丽质。 你一首曲子，天生丽质， 我们不一样。 梨花送送给大家啊，凉凉。 所以但是这个也凸显了一个事情，就是广角的确考验一下那个 拍照技术， 就是你的构图的那个关系上头。因为真的很多人，其实我认识很多摄影师，就是给大家拍照片的时候，一些婚纱照片的时候，哎呦那广角那么拍出来特别漂亮的，比如说你有个大裙摆，因为裙摆其实把你腿都遮住了、嗯、感觉是哇裙摆好大，然后亭亭玉立的新娘站在中间，其实特别好看、嗯、但是后来你其实一看那个拍摄现场，那个裙摆也没有那么大，其实它就是通过透视关系来让整个的画面，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有了这个超广角之后，其实有很多新的实验方式可以去走。当然我们讲就是超广角是手机当中的一种方式，当然如果你对于拍比如说很多大好河山你想拍点近景的话，其实你像买一个像 P20 Pro 那样的产品，包括像今天我们讲到的像魅族那个16也有三倍的一个无损变焦的功能，它也可以做一些比较大的放大的功能。 嗯，刚刚我们对比了一下这个 before and after 哈，然后像那个此时此刻的样子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刚刚照片呢是这样子的，来，感觉对吧？这个眉毛以后可以再画重一点， 没画、 啊、感觉，没，所以再画重一点。 哎，真的，你看我今天除了画了口红，别的都没画。 戴了个美瞳，戴了个眼镜框， 我就被带框遮一遮嘛。 对对对，穿了一个 Chanel， 对，特别好，窗帘布， 这都被发现了、嗯， 特别好，特别好啊！对，加油！所以这是目前来看到的这种大广角的体验，的确给到我们的是一种比较大的视野，更加震撼的效果。 对， 那刚刚你提到了像这个三星也发了、这个、 三星今天新发的 Galaxy A7 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它是用三摄、嗯、它是一个主摄像头，一个景深摄像头和一个广角摄像头。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未来马上10月份要发的华为 Mate 20也会有这个广角的引入呢？ 是一个猜测吧， 猜测。 就如果有的话，当然最好不过，因为会引起大家都用声、嗯。因为其实我们真心觉得说，因为说句实话，我们讲一个问题啊，就是变焦这事情呢，变焦是好或不好？因为说实话，普通的镜头你给它扩一下也能数码变焦，两倍数码变焦，我觉得很多、嗯、很多画质也还是 OK 的、嗯。但是这个广角是没有的话，就真没有，这是硬件，你不可能把它给硬生生的扩展出来， 对。 所以这个就看一个厂商的一个选择。当然，就是如果你是相机用户的话，其实我们也推荐说去准备一两颗像1635。如果是全幅的话，全幅为的1635。如果是那个像 M43那样松下2084的话，准备一个类似于12焦段的、嗯、这么一个就是广角镜头，会比较。会去出门的时候比较好一些、嗯、会拍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照片。当然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广角镜头真的比较贵、嗯、你像 1635GM 那颗头，就是索尼的那颗，这颗头价格要上万。 对，你看但也比索6万强，那个 6万那是音频播放器了， 对， 是一个梗、 嗯、当然我觉得你看这样在我们的这个旅行当中哈，出门在外的时候拍照总会是第一选择和第一考虑的选项，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这个余地。那好，我们在除了拍照之外，排第二的你认为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利用一些小配件来让自己的拍照变得更舒服更舒适。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朋友喜欢出游的时候就觉得好不容易来了一次，现在手机类似于拍视频能力很不错，然后呢就会说我想记录一下视频，但是其实如果你自己拿过手机拍视频就会觉得说体验不是那么的好，就是会抖来抖去的。两个提醒，一就是大家选购手机的时候尽可能选购有 电子防抖，注意是电子防抖，电子防抖对于拍视频是比较有用的。 那个光学防抖是？ 光学防抖对拍照比较有用， 嗯， 因为光学防抖说它的容域空间比较小，电子防抖其实是画面有一圈给你容域出去了，但它会在里头去做一个平衡。你像我之前用过三星，包括像一加的那个，还有包括 Moto 的那个哈苏模块电子防抖，非常有用，就拍出来特别平滑，平滑到我手持，很多人也以为是用 拿架子的， 对，拿架子或者拿云台拍的。 没错，尤其在拍延时的时候特别 啊，对，非常有用。还有说到延时的话，我们给大家一个小的一个新的提醒，就是说现在其实很多人觉得说以前手持云台的东西就是那种玩 Vlog 的人用的，其实不是，像新的大疆的那款这个二代的云台，价格也不贵，600多块，699。我觉得是 对， 其实那功能非常好用，而且因为大疆自己带了一个软件，它有很多那种一站式的，比如说我要拍一个延时，你就举着它走吧，它会自动帮你合成出一段非常漂亮的行走的延时出来。 哇， 它有自动的功能，这个功能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普通的用户去使用，它自带的软件非常强大，不要说只把它当成一个稳定器使用，它是自己带了一个 DJI Go 那么一个东西的，一定要善用那个，而且 DJI Go 是直接可以开直播的， 嗯， 就不用开，不用借有什么一直播什么，直接用它， 直接微博就可以出去了。 对，直接微博就出去了。 对， 这个真的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那么包括说就是去拍一些这种旅行的 video 啊，旅行的视频啊，都是非常好的存在。 嗯、 所以其实因为我觉得云台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一价格低，只要600多块钱，然后其实大家上手也非常的简单。 嗯、 那去这么使用它的时候，你可以创造出很多你之前意想不到的部分。 没错， 包括说，我曾经当年我去插卡盐湖的时候，插卡盐湖的日出特别漂亮，拍了段延时。当时因为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就只能把这个手机卡在下面一个 两块砖、 两块石头上头卡住，拍了一段非常漂亮的延时啊，太阳升起来，然后。但是如果想你像我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甚至可以边走边拍延时， 对， 看到是一个运动的，你能看到很多大片里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没错， 其实现在实现起来没有那么难。 嗯，那这种东西我们可能科技的设备是越来越多了，很丰富，可以实现我们一切的想法，但是更关键的就是想法了。 对， 从哪里来？ 它其实我觉得这些新的硬件软件也好，它主要是帮助大家以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就是你不需要有那么多的视频拍摄的技巧，不需要有那么多的这种剪辑能力，也能拍出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没错， 因为说到 这个无人机起来了以后啊， 对， 很多这个直升飞机都销量减少了。 对对，其实我要后面说就是无人机。当然，你像无人机现在比较便宜，就像大疆的那个玉 Mavic， 包括像 Spark， 其实他们的画质去做社交网络分享完全够用。而且像最新的那个 Mavic 2了， 对，不只是 4K， Mavic 2带变焦、 哦， 就是能拍出那种压缩的场景。大家看过《黑客帝国》那种，就是人。突然变大了，但是后背景哇现在缩小那种场景，现在用那个能拍得出来，而且不是很麻烦，它有个预设模式，直接能拍出来这个样子。 哇，这一键完成。 对，所以当然这个是适用于说比较就手头比较宽裕的一些玩家了、 嗯、 当然放飞无人机我们还是建议说要符合一些法律法规，比如说不允许放飞的地方、 嗯、 比如说像机场周边一定不能放飞，再有比如说像城市的闹市区的时候放飞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之前的时候台北101曾经闹过一些事情，就是说有一些台湾的民众去放飞无人机的时候呢，这个无人机因为操作不当就撞到101的大楼上头去、 哎、呦 掉下来，那么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损失或者是纠纷。对 对对 对，放飞无人机这个事情还是就建议大家先熟悉一段时间再去使用。当然如果就是当然推荐 不懂的问腾飞，对吧？ 对，推荐去哪儿用呢？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你要去张北啊，天路草原天路、 哎、对， 再比如说你像类似于海边，但海边不建议往海里飞哈，因为海面上的空气的那个流动性跟陆地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其实你往海里来飞的话也意义不大，也拍不到什么，都一样，都是海面。 他很多人喜欢 着海岸线， 对，他喜欢沿着海岸线，其实能非常漂亮，比如拍出海岸线的那个那个东西来。对， 你记得当时咱们那个 Aaron 是吧，他当时那个大溪地那个小片儿、 哦、 就是拿无人机拍的嘛，超级的美。嗯，他沿着海岸线那么拍。 对，所以还包括说如果但是我没有那么高超的技巧怎么办呢？ 嗯， 买一个多功能三脚架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事情。 旅行的好朋友。 我记得荣耀推出一款产品叫荣耀月光棒，这个名字很奇怪哈。它是什么产品呢？它是一个既可以当自拍杆又可以当三脚架的产品。 嗯， 自拍杆是它是把手的这个地方啊，它是可以去做一个就是 分离 离开， 变成一个小三脚架，那么你可以把它放上去，中间又是可以抽起来的， 抽起来变成一个 立杆，既可以当一个自拍杆，又可以当个三脚架。那么三脚架，尤其是在夜景的时候，我想拍一些，比如说你像华为是有这个手持防抖功能的，那如果你的手机没有手持防抖怎么办？我就会设置一些长曝光，我用小三脚架就完成它。所以有的时候那个也不贵，可能就是不到百元的产品，就能帮助你提升很多你在旅行的时候的一些拍照的乐趣。 对，而且我要特别提醒一下，这种买这种的多合一产品，一定务必要买质量好的、品质好的，要不然的话，因为它毕竟啊，它那个杆伸长之后，你上面有个手机，现在手机都挺大个儿啊，都挺沉的，很容易这个有翻覆的可能。那么当你的这个杆很高的时候，手机啪倒了，你可能就来不及去接它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就会说，我早应该买一个质量好的、腿不会坏的这种的脚架自拍杆的产品才对，对吧？也保护了你的手机。另外的话呢，你加个壳好不好？去海边的话，风沙大，所以请给手机加一个壳，贴个膜，回来您撕了都行。这个旅行当中的时候，可能自己也要珍爱一下自己的随身设备才行，对吧？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相信苗山也体验过一些其他的类似这种软件的东西，对不对？ 我反正这一次出行发现身边有两个人用那个讯飞翻译器。 讯飞就是你那个硬件的 翻译机，对对对 对, 对， 像讯飞、搜狗都有这样的产品。其实那个是真的是还 觉得有点鸡肋哎， 就是尤其是你看到多合一产品的时候。 不是不是，我真的觉得有鸡肋，就是因为现在手机里你完全可以装软件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翻译就好了， 对吧？ 正好我们现在说到一些软件了，像刚才苗山说到了那个翻译的东西，谷歌里就是我们现在用到的手机有几个比较常用的，一是谷歌那个翻译， 有道， 对，有道也非常好用。微软必应有一个翻译叫必应词典，和那个翻译也是很好用的事情。其实大家善用这三个就比较不错了。而且你看到像小米自己带的这个东西，它也是通过网络的。通过网络的好处是，它可能会在网络上传中有一些纠错的功能，因为有时候本地的话，它可能就是识别率不是那么高。它通过网络会进行一些纠错。 想多问一句，它这个小米的这个紫米的产品哈，能不能够做离线包？语言离线包 好像不行， 还不行， 因为它虽然是套智能系统， 实的， 但是它不是就不能自己的去进行一些 DIY 的操作。但如果是你的手机的话，手机你可以下载那个离线语音包，那就可以。但是 它是靠云翻译的， 但是离线的整个的，我们知道离线的一个准确率肯定就是不如在线的那么高。 对， 在线会可能会在里面进行一些，比如说假设你有某个口音或者什么的，它会做一些纠错的动作， 模糊的一些辨认。比如说离线包可能更多的像一个词典一样， 包括地图也是一样的嘛。我们现在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中国用户现在其实不是那么擅长用，你现在用高德或者百度地图，谁还下载离线包啊？直接在线导航了，听着志玲姐姐或者是岳云鹏的声音就开车出去了，对不对？可是你真的就是梁胜，你知道去欧洲的话，很多的欧洲的用户用这种导航还是喜欢用那种离线导航的， 对， 就是。包括去美国也是，其实这个是跟地区方的用户习惯不一样。当然也必须说，我们中国的这些互联网产品应用真的是做得不错，做得很好。 而且他们道路变化很快， 对， 他们就是变化不是那么大。 对，他们修个路可能要修个十年八年的。 哦，我要讲一个事情，我认识一个，就是我之前做电视的时候，有一个台湾的电视台的朋友来北京的时候，他其实他因为也常在北京这边居住嘛，他在北京这边有一辆车，他那车他就是习惯用那个车载那个导航，然后他开到东坝，我们知道东坝是现在日新月异，天天在出新路改修路，他过去后他说这条路不对呀，我说你在用什么台导航，我说我车上导，我说你开手机，说那个我们这边基本上一周就出一套新路改修路，他过去后他说这条路不对呀，我说你在用什么台导航，我说我车上导，我说你开手机，说那个我们这边基本上一周就出一套新路，一周这个路就变了。然后所以其实不同国家和地区它的整个的道路状况不一样，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出国大家不要再吝啬，你都花了那么多钱出去好玩了，不要吝啬什么流量的问题，买个好的流量包，因为你会发现能联网真的能解决好多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主题并不是这个出门带东西，而是应该 出门带上黄号。 哎，对，带黄号当然不太可能，因为还有小叶子也得带他啊。 不是不是，带上我之后，咱们节目怎么谁来上节目呢？ 对，这倒是。 咱们移动着走，要走一起走。 咱们要移动直播吧，好不好？ 要走一起走。 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跟您去分享了很多啊，咱们这个无论是长假也好，还是小长假也好，这个出门在外的一些个神奇的小装备啊，这种来自于紫米的小助手。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在拍照时候，选择这样的一种广角头， 长焦头，包括一些相机的搭配。那此外还有像是夜景当中你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手机， 对， 以及呢我们还刚刚提到的云台，包括 GoPro， 刚刚陈浩也提到 GoPro 已经发了 GoPro 7了， Hero 7， 哇， 这个依然在，他才在坚持， 对，但是 跟魅族一样在坚持。 但是我其实我们说很多人现在因为手机拍照够好，而且好多手机也带防水功能， 对呀， 三星索尼 iPhone 也带防水，这次 iPhone 那个 10S Max 很多人试了，在水底下捞起来接着拍，能拍水下，就其实这样的话其实给了GoPro 的市场空间就真的 越来越 比较小了， 对， 手机太强大了， 未来多合一产品会不断浮现出来， 对， 我们也期待能够在以后哈、带的东西越来越少，出门越来越轻便，然后玩的越来越开心才行， 对，这一定是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首先呢，无论是出行还是平常生活当中呢、您首先要了解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再次祝愿朋友们是中秋国庆双节愉快啊，也是希望黄浩能够用自己的一些经历带给朋友们更多的数码新体验。这里是我们的志向生活，每周五晚上为您直播，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九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